当作重新算一遍。我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自己不屑去听音乐经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研究这个大世界，要是没有骄傲我还在学。受生老病死又为谁来撑风生如泡沫如何寄托经验如电如何何去探索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不知寻到是苦恼还是幸福明知是梦却依然的让投入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是是非非

知我总记得在哪里。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永恒的东西呢，不是时间，不是爱，不是生命，不是恨，不是伤口，不是痛，不是回忆，也不是眼泪。唯一可以永恒的呢，是只有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一些过往。因为发生过，所以不会再改变，不是吗？所以也不要沉迷于过往，因为再怎么沉迷也无法改变它。你说呢？ LA 的夜像 Tokyo 的街，拨了电话，你的房内没有人接。煮一夜咖啡，为你倒了一杯。白天黑夜，你去找谁？我也没睡。孤枕难眠，是地球时差在作祟。还是我脱轨。你说樱花在多美，我的心就飘雪，记住你的感觉。莫非心碎更能挣脱离别，想你爱已花美，让我走不进你的世界。 LA 的我像 Tokyo 的你，我也试着接受他们没有交接。看着你伴飞，飞出我的视线，你会告别好几度，你头也不回。日以继夜，想念我在眼里作祟。我无言相对，樱花在风中翻飞，我给的一切，也爱你的拒绝。也许爱该像樱花般飘雪，缺少那的完美，像你擦肩而过，我的泪。世界，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生活当中很多人咬牙奋斗，只盼望成功之后能够快乐，可是仔细想想，你我一生之中大部分的时光都处在完成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哈，只有极短的时间是处于完成的一种状态。如果等到完成事情才快乐，那我们很多时候这样的生活注定可能就会与快乐缘浅。真正的情商高手呢，不是完成事情之后才快乐，相反的是在快乐的去完成事情。快乐有时候其实是刻不容缓的那双呢。 早晨的东方有一条桥，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Time

始终守护着你，用心去听你的呼吸。我是铁了心的爱你，一片真心从此不移。若你真的做了决定，谁也无法让我离去。让我一生真感情，让你一世的心动。我永远珍惜着你，用心去等你的回忆。风风吹着乌云，爱恨从此分。就算让我一千年一次，我还是那么肯定。

道广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进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关于这首歌你有着怎样的记忆，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关于这首歌你有着怎样的记忆。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何必让自己痛